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又是我，我又来了。 今天除了我们两位之外，还有一位老朋友啊，说老朋友，但其实他很年轻，因为他以前给我们多次来信，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回答过他的信，所以我们就称他为老朋友吧。最近老朋友又遇到了新问题，在12月上旬的时候，他多次给我们来信，我们挑选其中的一封吧。他说，哥哥姐姐，给你们分享一个重大消息，同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了一个小哥哥，今晚去见了。哥姐，我上头了，虽然我知道在我繁重的工作上再加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感情，我应该会很累很累，但我仍想继续，因为我太久太久太久没有谈恋爱了。哥哥姐姐，我不想考虑那么多未来了，未来总归还是没有来嘛，我想谈恋爱，我要谈恋爱，未来不就是每一刻的当下堆积起来的吗？这个我记得是在某一天的晚上啊，挺晚的时候，他投到树洞里的一张小纸条。本来挺替他高兴的啊，觉得这个姑娘很久处于恋爱的空窗期，一下子遇到了一个让他心仪的帅哥，然后他还恋爱上头了，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恭喜的事儿。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变了，他说，哥姐，呜呜呜，我醒了，这个男生没有户口，我是想留在北京的，我要找对象啊，我要找一个有户口的对象。虽然你们总说要对爱情抱有期待等等，不要有年龄焦虑等等，但我真的28了，我真的没有心思单纯找一个帅哥哥谈恋爱而不考虑结果了呀。哥哥姐姐，我想跟一个长得好看的男孩子谈恋爱，可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不仅我做着没意思，对方做着也没意思啊。生活总是这样，期待能有一个让我心动又可以有结果与我匹配的人出现，我需要你们的抱抱。你们还记得我上次那个前男友吗？在我的打扰下，他还专门来了一趟北京，我们见了一面。那个男孩子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长得好看，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仿佛我可以暂时逃离生活的重负，跟他们在一起时像是做梦。哥哥姐姐，是我想要逃避生活呢，还是暂时觉得比较累需要休息呢？我也搞不清楚了，我想我是真的需要休息了。有的时候我蛮想做一个什么都不用思考，什么都不需要考虑的小傻子，只想幸幸福福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想出来。然后他又发了一封信说，我知道找对象不能看脸，这样容易忽略很多其他的东西，也可能帅气的哥哥根本不属于我。当然遇到很好的男生，不仅是帅，而是例如人品好、有能力、有责任心等特质的男生，我也会心动。但是好看的男生，可能再外加一些绅士可爱的特质，这个群体会让我一秒钟被打倒。哥哥姐姐，成熟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知道我和这个男生不匹配、不适合，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很不开心呢？我只是见了一面而已啊。双方聊完知道不是很合适后，对方什么心情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很低落的。我们知道这位朋友经常反复的陷于情绪的低潮当中，所以这一次呢，也是他刚兴奋了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又再次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汪冰老师怎么看这位老朋友的这封来信？ 这位朋友啊，在来信当中把自己的纠结全都一股脑的告诉了我们。他说他想要一个结果，可是以过来人的身份，人过40之后，我就在想人生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有人认为进入婚姻，两个人都有北京户口，然后孩子上学可以顺顺利利的，就是所谓的结果。但其实这些事情很多都不在我们的完全掌控之内， 所以这位朋友，当你说二十八岁没有心思单纯找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不找一个能够谈得来的人，能够单纯的享受恋爱的感觉的话，那所谓的结果是不是你期待中的那种结果呢？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觉得生活比较累，还是希望留在自己的世界里幸福的生活，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在乎户口，最重要的是你想要的是幸福。所以成熟的爱情是什么样呢？我觉得成熟的爱情取决于你对幸福的理解。你有多成熟，你的爱情就有多成熟，你对幸福的理解有多成熟，你的关系就会有多成熟。 其实呢，他啊拉拉杂杂写了很多，而且是分成多个段落给我们发过来的。其实在这儿我想先插一句话啊，就是请各位朋友以后给我们写信的时候不要太随意了，因为这意味着小编超大的工作量。所以呢，希望你们把自己的故事还有想法整理清晰以后啊，分成比较完整的段落给我们发出来，而不要想起一条是一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位题主确实是不太成熟的，也不太考虑别人，不管是别人的感受还是是否会给别人增添麻烦啊，这似乎都不是在他考虑的范畴之内。所以呢，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恐怕总会时不时的遇上这样的挑战。他还补充了一条说，自从上次给你们写信，你们给出成熟及相关的建议后，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能不能稳定一直做出相同的选择，然而如何拥有甜蜜的成熟而不是苦涩的，我尚未能够找到答案。其实并不是说提醒自己要稳定，人这个念头啊总是一瞬间就会产生变化的，或者是在一分钟之内就千百个念头涌上我们的脑海，但是你要不要就此就做出行动啊？这个是考验一个人的心智的。像我们这位朋友啊，想到一条就给我们发出一条，想到一条就给我们发出一条，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以念头以情绪去支配自己的行动的呢？我有点担心他可能是这样的，而且会把每一个念头都当真，由此呢，我觉得他就会增加很多的内耗，因为采取了很多不必要的行动，以及在内心的天人交战。而且他所说的啊，这个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又不匹配啊，我不光是喜欢好看的，我还想让我们两个人匹配。这两个人哪儿不匹配呢？就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户口，两个人都没有户口，这听起来是挺匹配的呀。但是在他的词典里叫做不匹配，所以我理解他所说的不匹配是不是指的是骨感的现实和丰满的理想之间的不匹配呢？王冰老师， 说到现实和理想，我觉得这位朋友对理想有很多现实的要求，就是他得有户口，他得和我如何如何。但是你对理想的现实化的要求，我觉得反而可能从某个角度，像思雅老师曾经分析的，没有那么现实。就是你对户口重要性的认知，大概是通过别人的生命故事得出的，也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没有户口确实很难，但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而有了户口，是不是就可以保证结果如你预期呢？户口只是婚姻当中的一个变量，而我们的人生公式当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变量了。所以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保持谦卑的敬畏之心，知道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并不代表未来的全部样貌。谦卑还包括什么呢？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你问我们什么叫成熟的爱情，我就想说什么叫成熟。成熟肯定不是催熟，你的很多对现实的理解我觉得多少有点带引号的催熟，就是看别人是如何成熟的考虑感情的，比如户口很重要，可能有的文章里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真正的成熟一定是历经所谓的不成熟才慢慢成长为你自己的样子。我觉得一方面你可能希望啊自己能够和一个帅哥谈恋爱，另外一方面又给自己很多的限制，所以你究竟在这个当下你诚实的对待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成熟的第一步，因为成熟的人应该能自洽，应该能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但是在你的需求列表当中，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互相矛盾的东西，这是需要你去思考一下的。 可能还有一个需要思考的就是你人生当中的这些欲望到底是不是需要去满足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不诚实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对其他的人诚实。即便你想要去诚实的对待别人，但是由于你从来没有诚实的对待过自己，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诚实的自己、诚实的念头、诚实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其实就是这样啊， 他说啊，他第一天是恋爱上头了，被这个男生深深的吸引了，但是第二天呢又觉得这个事儿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呢他是想谈一场什么样的恋爱呢？虽然他一再声明自己好久好久没有恋爱了，他特别想谈恋爱，但是他的恋爱是有条件的。我们都知道啊，爱这件事情是自发性的，所有以条件和结果绑定的，我觉得这都只能算作是一种交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因为我觉得爱是互相尊重的，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而爱呢一定是要给予自己和对方充分的自由的。可是对我们这位朋友来说，他的心可能就是不自由的啊，因为他给爱列了很多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这个人是有户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条件再好，假如这一条不符合他的要求，那么立刻就被 pass 了。但是你自己的感情也是受你头脑当中的这些条条框框所束缚的吗？那如果他是被束缚的，还能叫做是感情吗？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内心所产生的所有的这种情绪，包括感情，是不太能够受我们的控制的。不是说不太能够，我觉得其实是完全不能啊，它是不受控的，它是自发的。但是如果你要的是，或者你理解的所谓成熟的感情是受控的，要符合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条件之后的这群人当中，我再去和他们一个或者两个或其他的就是候选人当中去找一个去产生感情。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做挑选或寻找一个结婚对象吧，我们不要管它叫做恋爱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会造成极大的误解，而这个误解不光是给别人的，主要的是会对你自己的思维产生一种干扰。我觉得这姑娘现在本身脑子就有点乱啊，如果再用这种概念去干扰的话，恐怕会让她更加的无法遵从自己的内心，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样的生活，会遇见什么样的人，适合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去面对未来。那在今天呢，汪明老师也特别为你准备了一本书啊，当然这本书是由我来为你读出其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呢就是《恋爱中的小哲学》，作者日本岸见一郎。爱情是一门艺术，弗洛姆说，爱情是一门艺术吗？倘若如此，那么爱情就需要知识，需要努力，或者爱情是一种愉悦感，能否体验这种愉悦感主要在于机遇，如果运气好就真的能够深陷其中。弗洛姆认为，爱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能力，如果爱是一门艺术就需要知识和努力的支撑，这就意味着爱情不是能让人陷落的东西，而是一个慢慢被建立起来的过程。即使有幸爱上了一个人，却不懂爱的艺术，那么这份爱就是无力的。另一方面，缺少了爱的艺术本身也是危险的。哲学家三木清曾经提出，带有侵略性的技巧并不能够成就一段爱情。为了吸引对方的全部注意力而百般算计的人，往往在对方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时，会产生极度愤怒甚至憎恶等情绪。实际上，这样带有策略性的爱意，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偏离了爱本身。即使你疯狂地爱着你的伴侣，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爱人方式，你们可能会不停争吵，互相埋怨，这段感情就只剩下痛苦，两个人自然无法获得幸福。阿德勒也指出，爱情并不像许多心理学家说的那般纯粹自然，况且爱也远超过教导人们该如何满足自然欲望等。阿德勒将这种自然欲望称为性冲动。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冲动，那么爱情是件容易的事儿。出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人类早已学会怎样压制冲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做讨论。在此，虽说被称为爱的艺术，并不是指那些抖机灵的小技巧。我听说，许多年轻人没有恋爱指南的引导，就不明白如何谈恋爱。当然，这里谈到的爱情的艺术，指的并不是这种恋爱指南上描述的小技巧。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算模仿恋爱指南上的步骤去做，通常也不会那么顺利，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吸引你，你只喜欢那个人。因此，就算你读了恋爱指南，背下了书中的一些技巧和各种案例，这些答案也可能并不适用于你。 学习一样东西的外在和形式固然重要，但如果没从最根本去理解这个事物的由来，当发生的指南上没有说明的情况时，你就会全然不知所措。这一段分享给我们的题主，也请汪冰老师来做一下解释说明。 我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有没有听清楚我们在隔空喊话的目的哈、这段文字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企图用自己的计算的方式来进入一段感情，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感情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实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婚姻指南里告诉你需要找一个有户口的配偶，这样未来的生活会更轻易的话，那你按照这个指南做了，生活还会有别的问题和变化。他能给你户口，但有些东西不能给你，到时候他能给的可能就是习惯成自然，他不能给的反而就让你心心念念。所以在感情当中，当我们想要去计算的时候，即使最终我们计算成功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是不是能真正的满足啊？我想再次回到题主说的成熟的爱情，我想了想，成熟的爱情不是控制的结果，但我觉得我们的题主是想通过控制自己的感受和感情来达至一种成熟的状态。成熟不是控制是什么呢？借由赛老师说的那句话，幸福属于清醒的人。其实成熟意味着清醒，清醒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有冲动，你也可以按照冲动去行动，但你知道冲动意味着什么，然后你做出了对自己诚实的决定就好。就像这位朋友，你想和长得帅的男生谈恋爱，这没有对错呀。当你逼着自己成熟的时候，我在猜哈，如果你找了一个没符合自己冲动的男生，你会不会心心念念觉得自己有遗憾呢？所以真正的成熟是为自己负责，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至于结果是不是成熟能够控制的，我相信只要是你是个成熟的人，你大概就多半放弃了对结果的控制，特别是亲密关系，它可是两个人的事情啊。 是啊，未被满足的欲望会一直在自己的身心当中去骚动吧。所以那到底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到底是你控制内的，还是超乎你控制的一些灾难化的结果呢？我们不吓唬他了，再来接着念底下的一段。爱是一种能力。那么有了好的邂逅，恋爱就能够顺利进行吗？即使是抱着肯定观点的人，在陷入恋爱后也会立刻发现，邂逅不过是一段关系开始的出发点罢了。德国的心理学家埃瑞克·弗洛姆曾经说过，爱的问题是能力上的问题，而不是爱的对象存在问题。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爱一个人并不困难，但能否找到值得去爱的人是个难题。很多人认为爱一个人非常简单，但找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很难。可弗洛姆认为，重要的不是去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而是人们首先要拥有爱人的能力。有的人不管谈多少次恋爱都会无果而终，还有的人反复的结婚离婚。这些人之所以在恋爱中受挫，并不是因为缺少所爱之人，而是他们爱人的方式以及能力还有待提升。一些人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出现，让人坠入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没有遇上那个值得自己坠入爱河的人，因此他们可能会对弗洛姆的见解感到吃惊。而弗洛姆之后还做了如下阐述：只有鼓起勇气的人才能实现爱情。阿德勒说，有勇气的人才是爱情里真正的伴侣，这样的人不怕失去爱情，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丰富伴侣的人生。在阿德勒眼中，巩固爱情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丰富伴侣的人生，使他变得安宁而快乐。请注意，阿德勒所说的并不是要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如果只考虑对方能否丰富自己的人生，只想从对方那里得到，这不能算作爱。对于真正懂得爱的人来说，比起自己，他们更关心伴侣的幸福。这就是之前所描述的共同体感觉。阿德勒说，培养友情也是在为结婚做准备，这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建立友谊来提升共同体感。多思考自己能为对方做些什么，并通过自己来丰富对方的人生，这样就不必害怕会失去爱。懂得爱的人一定希望对方获得幸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为此而牺牲自己。所以不知道这段话是否会对我们的题主有所启发呢？汪冰老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的题主留一个小小的家庭作业？ 刚才那段话我其实听了也是非常受触动的，

今天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本来在信的一开头，我们曾经为他再次坠入爱河而欢欣鼓舞，就像他自己所表现的一样兴奋。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位姑娘其实她并不是真的像她信中所说的那样期盼着去和一个吸引她的人谈恋爱，而是她希望这是一段有结果的恋爱。这本来呢也没什么错啊，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哎，如果在我们的爱火最为炽烈燃烧的此刻啊，我们就会想到地久天长。但是呢，这个姑娘想到的是，不行，这个人没有户口，所以我跟他都没有什么地久天长啊，最好都不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免得浪费彼此的时间。因为我年龄已经不小了，我都28岁了，我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所以跟一个没有户口的人谈恋爱就是浪费时间。这句话虽然说出来有一点刺耳，但是我翻译的这个姑娘的来信就是这个意思，对吗？王冰老师， 没有户口是不是浪费时间呢？这位朋友看上去惜时如金啊，觉得自己时间好像离30岁只有2年的时间了。你的焦虑固然可以理解，但是时间是什么？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求结果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个结果固定下来吗？一段亲密关系永远是在成长和演变的。你活到28岁了，其实我们留不住任何一个瞬间，对吗？虽然它以记忆的方式在我们的头脑当中被储存了，但我们真正能感知的不就是这个当下吗？所以这位题主好像其实没有认真的活在每一个当下，你总在用想象的未来来败坏当下的胃口。但如果在当下你都不真正开心的话，那我不知道走着走着，哪怕你如愿在30岁之前走入了婚姻，那段婚姻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进入婚姻以后还是一个瞬间接着一个瞬间，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啊。 嗯，而且户口这个东西如果他有的话，那也是他本来就拥有的，他可以带着这个户口啊，当然呢也可以为你提供某种你现在认为是非常好的这个东西啊，你们一起走进婚姻。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你们共同创造的，是不是？那如果你不能为他的生活创造什么，你们也不能共同的创造出一些别人和他在一起所无法创造的而让他深受鼓舞的那些东西，那么你们的关系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呢？仅仅是因为你此刻拥有某种东西可以用来和他交换吗？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这种理想感情的真相吗？那如果有一天别人的手中有比你现在所拥有的更好的东西呢？如果你并不能在他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啊，为彼此去创造一些更加新鲜、丰富、有趣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就不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即便你们走进了婚姻当中，这可能也并不意味着你的那种安顿下来，或者是意味着永远幸福等等等等。那在今天汪冰老师为您选择的《恋爱中的小哲学》这本书中，案件一郎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在爱情中，当人们处于付出的状态时才会成功，这就是恋爱和结婚的不变法则。被爱的人是不害怕失去爱的，如果因为害怕失去爱而一味地迎合对方的心意，这样的感情就不是爱。人们必须在恋人犯错时纠正他，不要考虑对方是否会因自己的言语生气，不要害怕对方讨厌自己。反之，无法做到这点的人，并没有拥有真正的爱。爱首先是一种能力，然后还需要勇气加持。至此，如果你能够懂得爱的本质，并鼓起勇气去实现它，就一定能收获爱情带来的幸福。所以最后还是希望这个姑娘能够真正的成熟起来。真正的成熟是从尊重自己开始，一个尊重自己的人也才有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当然还要培养爱的能力以及有勇气的加持。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将继续跟您分享三杯茶。 人质被迫在手脚受缚的情况下睡在地上，只有在吃饭、上厕所以及想抽烟的时候，他们的手才能暂时松绑。我们当中有些人实在很想让松绑的时间延长一些，所以连不抽烟的人后来都开始抽烟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蒙田的女人质说，时代杂志的编辑们提出了一条不祥的预言，作为当期特别报道的结论，白宫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残酷但很有可能的事实，人质会在德黑兰度过今年的圣诞节。有17年的后见之明，摩顿森知道记者绝对无法想象那些人质的噩梦是在444天后，也就是历经两个圣诞节才彻底结束。摩顿森放下杂志，心想至少他的手脚没有被绑起来，也还没有人威胁要射杀他，情况还不是那么糟。不过要是在昏暗的房间里关上444天，实在是无法想象的恐怖。他不会说帕什图语，但他可以尝试卡西琴克罗斯用的方法，下定决心要找些方法和守卫沟通。第二晚，用过达尔豆子菜汤和卡布里疲劳饭菜之后，摩顿森几乎整夜没有睡，思索各种可能的策略，又都一一推翻。那本《时代》杂志谈到，俘虏人质的伊朗人怀疑有些人质是美国中情局的人，这难道是他被绑架的原因吗？他们是不是怀疑他是被派来侦查塔利班新局势的中情局探员呢？确实有可能，但以他有限的语言能力，绝不可能将想为巴基斯坦孩子们做的事儿解释清楚，所以只好先打消这个念头。莫非他们想要的是赎金？虽然他仍对瓦基里人抱着一丝希望，希望他们是被误解的善良部族，但他不得不承认钱的确有可能是他们的动机。但同样的，他不可能用帕什图语说服他们相信自己没钱，这太荒唐了。或者他被绑架是因为他是个异教徒。当门口的守卫们因为吸了大麻而睡得格外香甜时，反复思索的摩顿森越想越觉得最后一个答案的可能性最大。感谢他的裁缝师，或许自己不需要会说他们的语言就能影响那些绑架他的人。第二个早晨，当守卫来叫醒摩顿森喝茶时，他已经起床了。古兰经，他说，一边模仿着虔诚翻阅经书的动作。守卫马上就明白了，因为阿拉伯语对全世界的穆斯林来说都是值得尊敬的语言。头上有伤痕的男子用帕什图语说了些摩顿森无法理解的话，不过他选择把这番话当成是同意的表示。但直到第三天下午，一名长者才带着一本绿丝绒封面的古兰经出现。摩顿森猜想他是村里的毛拉，摩顿森用乌尔都语感谢他，但老人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摩顿森躬身假装读经，口中诵念他在拉瓦尔地品的裁缝店里学会了一些古兰经经文。灰发毛拉点了一下头，仿佛很满意，然后就离开了。摩顿森想起哈吉阿里，他也看不懂阿拉伯文，但也和自己一样温柔地翻着经书。想起哈吉阿里，他心里升起一阵温暖，忍不住微笑起来。摩顿森一天祈祷五次，每当他听到附近清真寺传来的呼喊声，就在逊尼派的土地上用逊尼派的方式祈祷，然后凝视着古兰经。他不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奏效，因为两名守卫对他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不读古兰经的时候，他就翻《时代》杂志解闷。他决定不再读人质危机的故事，因为每读一次，整个人就严重焦虑一次。杂志里有一篇介绍当时总统候选人的文章，让他整整30分钟忘记了周围的环境。那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现在是我们放下担心别人是否喜欢我们，让世界再度尊敬我们的时候。里根告诉《时代》杂志的编辑，没有人能够再挟持我们的人民。莫伦森心想，17年后在克林顿总统的努力下，世界对美国的尊敬终于开始稳定上升，但这对被囚于此地的他又能有什么实际帮助呢？即使美国外交官愿意拿国家的声望来换取他的自由，可是根本没人知道他在哪儿。第四天和第五天缓缓过去， 唯一的区别只有从床缝透进的光线。夜里短暂激烈的自动武器交战声在屋外回荡，接着是枪楼上传出的零星回击。白天，摩顿森从百叶窗的空隙偷偷往外看，外面也是一派光秃秃的景象，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摩顿森急着想找些方法让自己停止担心，但《时代》杂志里仅有的几篇文章，不论是对斯坦福比奈特智力表文化偏差性的评论，还是对向日葵为何能成为北达科他州新经济作物的无聊解释，越读越没意思。只有广告业提供了良药，他们是他眺望家乡的窗户。第五天夜晚，一股黑色的绝望浪潮从脚底开始往上漫，涌至他的膝盖，几乎要把他整个人淹没。他像只小羊一样思念远方的塔拉，他想起曾在电话中告诉他一两天后就会回家，想到自己完全没办法安慰即将分娩的他，心痛不已。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再看一眼他们结婚那天拍的照片。照片中，在那辆载着他们展开美妙旅程的街车前，他依偎在他的臂弯里，整个人笑得明媚如花，那是他见过的最快乐的他。摩顿森咒骂自己竟然把放有照片的皮夹留在白沙瓦旅馆的背包里。摩顿森凭借顽强的意志力抵抗着抑郁，不让绝望的黑潮继续上升。他翻着杂志，怀念着阳光温暖的世界，寻求内心的片刻安宁。他的目光停留在雪佛兰汽车的广告上，画面上的美丽女子坐在标榜安全、省油、有木质仪表盘的前座上，转头对后座两个可爱的孩子微笑。温馨的画面让他忘记了眼前的处境。接近两个小时，摩顿森一直盯着柯达相机的跨页广告。一棵圣诞树上像挂装饰品一样挂着一张张相片，看得出那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气质高贵的祖父穿着舒适的红色睡袍，正在教金发的孙子操作新玩具一根钓竿。笑容满面的母亲一边看着孩子拆开礼盒，拿出一顶橄榄球安全护帽，一边逗弄着刚出生的小狗。摩顿森想起童年时在非洲度过的圣诞节，那棵他们每年都要擦拭一遍的小小的塑料松树，最像照片中的这棵圣诞树。他心中紧抓着从另一个世界抛过来的救生圈，那是一个没有煤油味的房间，一个没有这些凶恶男人的世界。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故事的后来的确是美好结局，